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三。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5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6次会议召开。 本市强化冷链食品农贸市场防疫管理，药店购买疫情防控药品必须实名登记。 新发地市场全面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本市封控区域群众生活有保障。海淀国兴家园6号楼业主隔离疫情不革新。朝阳望京国风上官小区已经完成2次核酸检测。 新闻广播记者采访地坛医院专家，解读德尔塔变异毒株的防护问题。 北京细颗粒物 PM2.5 月均浓度连续3个月创单月历史最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5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6次会议昨天召开，研究调度疫情防控工作。市委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会议指出，首都疫情防控关乎国之大者，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状态，科学精准有效落实防控措施，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筑牢首都疫情防控的安全屏障。会议强调，要坚持从严从紧、严格进返京人员防疫管理，在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严格执行。除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人员暂缓进返境外，其他人员按照相关防疫要求可有序进返京。做好涉及生产生活的交通运输保障，进一步完善细化相关政策措施，增强可操作性，体现人情味。加强政策宣传和培训，及时发布最新防疫政策和口径，对民航、铁路、进京检查站以及社区等方面工作人员加强相关政策培训，耐心细致做好工作。12345市民服务热线要及时办理涉疫诉求。会议强调，要严格医院和涉疫科研院所企业安全管理，对院感零容忍，加强学校、企业、工地、楼宇等防疫管理，维护好核酸采样现场秩序，严防扎堆聚集。要持续加强社会面防控，进一步增强各行各业和市民群众的防疫意识。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协昨天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市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宣布，根据中央有关决定，经市委研究，魏晓东同志任北京市政协党组书记，吉林同志不再担任北京市政协党组书记职务。蔡奇指出，这次调整是党中央通盘考虑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北京市领导班子的肯定。他要求全市政协系统立足首都职责使命，以首善标准履职尽责，开创首都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蔡奇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将建党百年庆祝活动激发出来的巨大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坚定不移地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把思想引领和凝聚共识作为履职中心环节，广泛凝聚起团结奋斗的正能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高协商议政质量，努力把政协协商民主成果转化为首都治理效能，推动委员模范履职，全面提升履职本领。蔡奇强调，

该小区六号楼所有人员全部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并落实相关管控措施。从社区封闭到集中医学隔离观察，六号楼的业主们有了难忘的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三号120车来了，一上车我很感动，一辆车只坐一个人。 家住国兴家园六号楼的退休教师刘女士今年81岁，是位独居老人，因为和确诊病例同住一楼，8月3号晚她经转运入住位于昌平区的隔离宾馆，随后用手机拍照记录下隔离生活的日常， 把每餐的照片发给家里人，孩子说你这哪是隔离啊，这是上疗养院啊，每天都有不同的花样，不断调节大家的生活。 8月3号早晨，当业主赵女士得知全家需要集中医学隔离观察，内心有些抗拒。 整个工作、学习和生活都会打乱，尤其我们家孩子开学是高三了。 除了准备生活用品，赵女士还要带齐孩子的学习用具。3号晚上10点半，一家三口入住隔离宾馆，推开房门，屋内昏黄微弱的光线无法满足高考生挑灯夜读的需求。赵女士随即拨打后勤保障组的电话，第二天一早师傅就上门服务。 师傅很快就拿着电钻就来了，晚上孩子坐在那里可以学习了。来了之后他不分心了，感觉比家里学习效率还高。 这个短片名叫《向物业一线人员致敬》，制作者是国兴家园六号楼业主宋大姐。视频呈现了小区封闭后，园区内的33名物业员工协助医护人员入户做核酸检测，连夜转运集中隔离的业主等多个场景。 这些人太不容易了，他们抛家舍业，在危险面前冲在前头。这个片子发出来以后，我们小区有点正能量的人都感动流泪了，特别真实。到最后我看着我也流泪了。 亲历了这次集中隔离，让赵女士更具有社会责任感。 从公民的角度，我觉得是更成熟了，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党和政府在抗疫这方面做得更加到位了，响应的速度非常快。 朝阳区望京街道国风上官小区因出现一例新冠确诊病例，从8月4号开始进行封闭管理，居民已经完成两次核酸检测。目前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怎么样？社区和街道提供了哪些保障？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进行了电话采访，请听报道。 国风上官小区前两次核酸检测采用各楼轮流依次安排的方式，结果都是阴性。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杨洋告诉记者，社区还提供上门检测服务。 比如说家里有行动不便的人，或者是说年龄特别大的老人，或者说 小区原有社工编制只有8人，为应对这次的封闭管理，望京街道紧急抽调了其他社区的社工，再加上部分志愿者，目前有不到80人进行保障服务工作，并为有医疗需求的业主提供紧急就医和代开药的服务。杨洋说， 如果是您需要紧急就医，首先跟我们社区报备，联系一下医院120去120回，然后有社工或者是街道的志愿者。 小区居民生活受到影响并不大，可以正常网购或是点餐，快递和餐品由志愿者和社工按楼按户分类并配送入户。采取严格居家隔离的622楼，望京街道专门抽调了8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来自内蒙古赤峰市47岁的石宝民。从封闭管理开始，他连续工作了80多个小时。进入小区初期，这些队员们只能抽空在汽车里打个盹儿，但现在他们休息的环境得到了改善。石宝民说， 我们调来一个集装箱，然后集装箱里都有空调、吃的、水。 每天就是工作的时间是比如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 没有几点，随时随地。昨天客人比较多，还得好几百件，几个人倒着送，穿着防护服啊，屋内时间太长了，给你湿透了，发晕。 小区业主刘畅告诉记者，居民生活依然有序。 从居民的角度上来讲呢，是都比较配合。生活垃圾是由这个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把这个每一户的这个居民的垃圾收集完了以后，再统一的去送到垃圾站。 刘畅说，封闭管理虽然肯定有一些不便，但影响不大，居民们对社区的保障工作也比较满意。 我们那个业主群里头精神状态都比较乐观，没有看见比如焦虑啊什么这种情况，互相之间还能开个玩笑。街道志愿者物业都给了居民更多的这种信心吧。 市疾控中心对本市感染者的病毒基因测序发现，他们感染的正是目前国际流行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德尔塔在传播上有什么特点？公众该如何防护？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采访到了本市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救治医院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科主任王林航，来听报道。 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科主任王林航一直在一线与病毒短兵相接，他表示德尔塔与原始毒株相比传染性更强，症状更隐匿。 德尔塔毒株跟以前的原始株比起来，传播效率是它的 2.5 倍，也就是说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传播的新冠病毒株一传 2.5 个人，那现在德尔塔毒株可以一传 6.25 个人。 对于北京来说，德尔塔病毒传入后真实的传播效率如何，王林航表示公众不必过度恐慌。 比如说我现在降低了人群聚集的程度，大家都戴好口罩，然后进一步的扩大疫苗的覆盖面，通过这些措施就完全可以把这个高的程度把它降下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疾控专家表示德尔塔毒株的传播方式仍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接触污染物传播、空气传播或者叫气溶胶传播。此前有报道表示即便无接触14秒就可能被感染。王林航解释， 我们永远不能用一个个案，就是个案是起到一个提示效应，哦，还有这种情况，别大意，但是它是不是一个常态，这个就是要科学数据来回答。气溶胶想传播，它要满三个条件：相对封闭的内部空间，空气不流通的；第二个就是你长时间的待在那里；第三个条件就是你待在那个空间里头没有戴好口罩。 电梯、公共厕所都是人们容易忽视的高危场所， 进入电梯哪怕空无一人的时候还是应该戴好口罩。包括之前的是楼上楼下的居民没有见过面感染的，有可能跟楼梯转角不通风都是相关的，甚至是一些公用卫生间里戴好口罩，加强呼吸道的防护。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2021年7月北京市细颗粒物 PM2.5 月均浓度是每立方米16微克，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单月历史最优。本市细颗粒物 PM2.5 月均浓度已经连续三个月刷新单月历史最低记录。 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最后一批成员昨天抵达北京，这批成员共有213人，顺利完成海关卫生检疫后，他们将分别前往多个城市进行隔离。7月25号到8月9号，北京海关共高效验放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返程成员964人。 截止到昨天早上8点，北京普惠健康宝参保人数已经突破100万。在投保人群中，超过六成的用户还为家人投保。北京普惠健康宝是一款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共同指导，由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监督的普惠性商业健康保险，可以覆盖超过2000万北京基本医保在保人员。 北京健康宝已经和国家核酸检测库对接，理论上在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和规定的核酸检测机构接受核酸检测，检测结果都可以在北京健康宝上查到，但部分地方的数据上报并不及时，相关部门正在协调，继续提升上报数据的准时性和实时性。 北京市昨天报告一例外地来京就诊肺炭疽病例，病例来自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在当地有牛羊及其制品接触史，发病四天后由救护车转运来京就诊，病例已经在医院隔离治疗，所有管控措施全都已经落实。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人一般通过接触感染炭疽的动物及其制品而感染炭疽。 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应保定市涞水县高碑店市政府相关部门要求，从今天首车起，两条跨经济运行公交线路采取临时措施，其中城际高碑店线路采取暂停运行措施，917快长沟检查站到北京西站南广场采取区间措施。 中关村延庆园氢能产业园二期项目冬奥配套70兆帕加氢站近期正式投入使用，每天可以为60辆到100辆大巴车或200辆中小型客车补充氢能。它的投入使用进一步提高了对冬奥氢燃料车辆用氢的保障能力。 今年上半年，大兴生物医药基地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产值875亿3000万元，同比猛增 802%， 已占全市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的 41.7%。